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小美先给大家带来一组 ACG 领域的最新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动漫杂志中 New Tap 应该算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了，除了刊载动漫情报之外，这家杂志还会在每年举行 New Tap 动画大奖的评选。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啊，这个评选的中间结果，当时 Fate 系列已经冲到了前三位，而当最终结果发布的时候， FA 已经有些意外却有情理之中的来到了第一位。另外呢，在最佳剧场版动画的评选当中，刀剑神域序列之争的登顶也算是合情合理了，而且同人夫妇也双双登顶了男女最佳角色的评选，可见刀剑神域系列的人气依旧不减当年呀，难怪官方这么有信心的公布要制作第三季的消息。再来看1995年出生的声优小仓唯，早在2011年就出演过《神的记事本》等作品，近年来也是迅速的蹿红。这位女声优不仅声音好听，而且人长得也够甜美，这样她兼具了偶像派和实力派的双重条件。然而这位热门的声优却一直没有粉丝俱乐部，这对于二次元名人来说肯定是不行的呀。于是乎，小仓唯终于决定要成立自己的粉丝俱乐部了，时间就在今年的12月份。等到粉丝俱乐部正式成立之后，一定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中国的观众也可以参加这个粉丝俱乐部的话，那肯定可以拿到很多抢手的心动福利吧。在今年的8月31号，举世闻名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度过了自己的10周岁生日，这是一位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的二次元形象。这不，前段时间某个俄罗斯妹子 cos 成初音未来的模样出现在了日本的机场，而且刚好被日本的某个电视节目遇到，然后这位 coser 就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走红了。这位来自俄罗斯的少女名叫 Saya， 是专攻初音未来的 coser， 在 YouTube 上也上传了很多舞蹈视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 coser 还非常大胆地唱起了歌，甚至有很多网友评价她是三次元的初音。其实从这位妹子 cos 初音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还真是别有一番柔情呢。 あら、さあ、ラリリラリリ、ラバリ、ランリン、ランデン、ランド、ワバリ。 咱们再来说说啊，说到亚瑟王，在费特系列成名之前，大家都会想到那个带领不列颠帝国称霸一方的硬汉。而在费特系列席卷二次元世界之后，再提到亚瑟王，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完美的吴王 Saber。那么要说 Saber 的武器，一般来看有两个，一个是时钟剑王选之剑，另一个就是斩杀大帝的湖中剑誓约胜利之剑，被粉丝俗称为咖喱棒。前不久呢，万代旗下致力于再现动画道具的公司宣布将会制作等比例的咖喱棒，而最近官方也公开了宣传视频，算是为这个道具造势。虽然在某宝上早就可以买到类似的道具了，但是如果可以拿着官方发售的正版咖喱棒去逛漫展，应该是更加的自豪。那么有这个意向的大佬们就准备为信仰充值吧。那么在今天 ACG 资讯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说说在第一季播出两年之后，干物妹小埋的第二季终于在今年的十月份再次和大家见面了。这个在外面是完美女生，回到家又变成干物女的小埋真的是非常得人心呐。而她的声优田中爱美为了演绎好这个角色也是相当的拼。前些日子在小埋第二季第一集的动画播出之后，田中爱美晒出了现场配音的图片，原来他真的是在录音现场吃面，发出了吸溜吸溜的声音，而且经过录音设备录入。而小埋吃薯片发出的声音则是田中爱美吃煎饼发出的声响，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溜了。据说呢，当时的录音现场都飘散着泡面的香味儿，希尔芬的声优古川由里奈禁不住诱惑，录完音就跑去买泡面了。君の不動 好的，听完了这个干物妹小埋的第一季片头曲有没有 WiFi 之后哈，我们今天漫游嗨翻天要跟大家重点来盘点的就是出现在动漫作品当中的水手服形象。其实无论是工作制服还是普通学员当中的水手服，都可以勾起大家对于服饰的那种爱好。而在其中呢，水手服作为学员美少女最为普遍而且广为人知的种类，自从诞生就得到了不同于其他服饰的高人气待遇。那么这次就让我们通过动漫当中的水手服美少女来聊聊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水手服吧。作为校服的水手服源于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学生制服的模仿，由于当时英国海军是世界最先进的海军，所以世界各国都纷纷效仿其海军制度和服装样式等。一战的时候，由于欧美国家取消了紧身搭和长裙，学生的制服呢大多由军装改成了如今遍布全日本高校的校服。受到这个的影响，关西还有九州的部分学校开始引进了英国海军水手服改良形成的宽领衬衫，再配上百褶裙和长筒袜，这也就是今天水手服的雏形。而在1920年京都市的平安女学院首次把水手服作为正式的学生制服来采用。而水手服能够得到大力的推广，还归功于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成为开明诸国之行列的伊藤博文。正是伊藤博文所提出的开明政策，才让水手服成为了如今遍布全日本高校的校服，同样也代表着日本走向了开明的时代。水手服比起西式制服来说更加靠近大众社会，也不失少女的俏皮可爱属性，所以渐渐地被推广并且受到大家的欢迎。1965年呢，神奈川向上高校，也就是灌篮高手当中湘北高中的原型之一，这个学校借改校名的机会，为了吸收生源，也成为了第一个引入西装式校服的日本学校。所以说水手服在诞生的初期就有着极强的代表性，而这种代表性也让水手服在之后成为了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那下面我们来听听《灌篮高手》的主题曲《直到世界尽头》。 水手服的分类和构成呢？最传统的水手服就是白色的上衣搭配藏蓝色的百褶裙，当然也有学校采用了全身藏蓝或者是全黑的配色。秋冬季一些学生会搭配额外的开襟毛衣，通常是浅黄色或者是藏蓝色，也有灰色的。冬天的时候可能会穿上西装的大衣外套。当然了，还有一些日本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着装规定，即便是冬天也只穿一件水手服，以锻炼学生们抗寒的坚韧意志。由于地区和学校的不同，水手服的上衣和裙子种类众多，所以大家很容易把各个地区各个学校的水手服混淆，感觉这些水手服除了颜色和一些样式之外并无他样。当然，单纯的认为是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一般来说啊，看水手服的种类都是凭借上衣来判断的。水手服上衣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衣领上的线。这个线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某本线，也称为金线。有几根呢？就是几本，有二本线、三本线。上好材料制作的制服金线一般都是不反光的。而通过衣领又可以把水手服分成两大系，也就是关东领系和关西领系。关东领系分为关东领和札幌领，也称为北海道领，而关西领呢分为关西领和名古屋领，也称为东海领。关东领自然是关东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最多，而札幌领则仅限于北海道地区。采用关西领的则是关西和九州地区的学校比较多，名古屋领则是名古屋周边的地区比较普及，属于小地区产生大影响的典范。关东领的领子外缘呢是缓扣，接近于直线的曲线，领口在胸口以上，背部垂下的部分较小，有的有胸挡，有的则没有。而关西领的领子外缘是直线型，领子整体较宽，背后垂下的部分也比较大。领口下缘呢大约在胸口的附近有胸挡，那这个胸挡就是区分关东领和关西领的最明显的标志。除此之外，开胸位是否过胸线也是区分标志之一。关东领系没有胸挡，关西领系呢则有胸挡。关东领开的胸位比较高，在胸线以上，领子比较窄，而关西领开胸位到胸线或胸线以下，前领下缘大多是直线，领子和肩膀同开。而开胸位最大最长的则要属名古屋领了，比如我们熟知的凉宫春日系列当中，光阳园学院采用的水手服就是名古屋领，可以看到团长和长门大萌神等人的水手服就是名古屋领。所以呢，大家以后在看到学员类动漫的时候，可以特别去观察一下角色的水手服，通过领子的开胸位和胸挡来判断水手服的种类。那么下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来自凉宫春日的忧郁。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是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整数可以有16、20、24、28和32，通常都是24的整数。材质呢，多用轻盈而有透明感的聚酯纤维混杂棉。穿着轮行者的代表人物有某科学的超电磁炮当中的炮姐玉坂美琴和白井黑子等人所穿的正是车轮者，还有舰队 collection 当中主角吹雪所穿的水手服也是标准的轮行者。那直到现在呢，提起玉坂美琴这个角色，大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身上的那一身制服。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 Only My Real Gun。刚才我们说了轮行者，现在咱们说说箱行者。箱行者和轮行者相反，每个褶都是左右对称的，可以有外褶扣内褶，形成一个盒子状， 因为裙子的外表面一样高低会比较好看，所以很少出现单个上凸的褶痕，而是几个连在一起，有的两个突出的相挨得非常近，导致线入部分只能看到一条缝，这样的裙子呢褶数就比较少了，四个或者是六个比较常见。象形褶的代表有之前提到过的凉宫春日，还有吹响上低音号当中的北宇至高中的九美子，他们所穿的裙子都是象形褶。而前镶褶呢则是轮形和镶形褶的结合款，裙子褶从前向后左右对称，一个压一个，最后在身后的中央汇合。和轮形褶稍有不同的是，由于右边的裙褶是前压后，裙子都往往缝在右边，而这种褶由于设计的原因也导致前部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比起前两个来说略显冷门。比较代表的就是舰队 collection 当中第六驱逐舰队的小响雷电四人所穿的裙子。 多多快多多快，我们也要多多快，送我安排把我的生命带一次的飞，一块小奇迹感念他多多快。海の青広がる赤レ 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舰队 Collection 当中的吹雪。那么刚才的部分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水手服的形制，那了解完了形制，咱们再看看在动漫作品当中都出现了哪些身穿水手服的角色形象呢？在 ACG 文化当中，很多人非常喜欢水手服角色，对女生来说，水手服可以让人回想到青春期的印象，还有那些令人艳羡的青春，勾起大家学生时代怀旧情绪，所以很多成年女性即便不是学生了，也会常常穿着水手服。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后由五内之子创作的超人气动画《美少女战士》开始热播，迅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迷你裙水手服的热潮，也让不少日本高中女生纷纷效仿。很多女孩子还是喜欢穿短裙，因为在视觉上可以让自己的腿型更加修长好看。那对于大部分个子娇小的学生而言呢，这也是弥补劣势的最佳途径。同样，美少女战士的出现也进一步稳固住了水手服在动漫界王者之服的存在。到了后来，只要是涉及学校类的动漫作品，我们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身穿水手服的美少女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首《月光传说》送给大家。美少女战士之后呢，只要是涉及到学校类的动漫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身着各式各样水手服的美少女们在我们的眼前出现。而这些美少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线前，也大多是以水手服形象出现的，比如说宫永孝、高岭爱花、犬子芳、岩魔爱、独岛雅子、木之本樱、新垣绫濑等等。看到这几个熟悉的名字，大家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不是他们身着各色水手服的姿态呢？ 不过对于动漫作品来说，对于现实还是有一些夸张和美化的程度。基本上我们在三次元的世界当中也很少看到哪些少女可以把水手服穿成二次元动漫作品一模一样的贴身合适效果。所以说啊，水手服诞生于三次元，却在二次元的世界里把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每当看到动漫作品中身着各色水手服的美少女们一颦一笑，都会让我们得到全身心的治愈。这时候的水手服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代表学院的制服了，更像是一种萌化的标志，带着大家走进美少女的世界，同样也代表属于少女们那种强烈的青春和活力。如今动漫当中的水手服已经摒弃了传统水手服的旧式设计，更像是一种涅槃的重生。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一千个人眼里更有一千种水手服的少女。服饰这种事物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精神，更代表着大家对于美和萌的追求。在欣赏着眼前众多美少女的同时，我们也慢慢懂得了，在动漫作品当中，即使普通的水手服也可以散发出万紫千红般的诱惑力，而这背后正是萌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洗礼，也代表着萌属性无处不在的强大魅力。那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正在连载当中的 Love Life Sunshine 第二季片尾曲。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等我们开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了。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